天真全都可以倒掉，还是山盟变成一种玩笑。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，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？所有承诺随风燃烧，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，你可知道？ 见你走，害怕闭上眼睡着，大地安静的美妙，天使把脚步停掉，说不出被折磨煎熬，像过不去的桥，黑夜里有一抹微笑，仿佛在说你逃不了。倾斜在那世界平行的轨道，圆环的容颜被一幕幕的换掉，赤脚突破喧嚣化为的寂寥，受伤的灵魂幸存的骄傲，当承认自己是汹涌的眼泪，热烈的燃烧，黑夜迎接黎明的微光，向我指向远方回落的光芒，温暖的微光在轻轻的哼唱，它让我向前闯，回到最初你的梦想，